什么在召唤着我，提醒我，我懦弱过，犹豫过，若我能挣脱那绳索，倘若无人见我来议论我，我是骆驼，没见过最美的沙漠。心里的青蛙劝我别相信候鸟胡说，我心里有片沙漠，那里有很多骆驼，不再寂寞，会围绕着我陪我说说。我心里有片沙漠，点缀着森林湖泊与寂寞，有我爱吃的小水果。挣脱了绳索，从不曾这么自在过，轻松过。我决定找回骆驼的生活，不要再跟着我，再骑着我，沿途云朵真美。天就降落，提醒着我再往前，就从没人出去过。转眼就看见沙漠，哪里有没有骆驼在期待我？是否在那儿偷偷看我？明明就来到沙漠，为何看不到骆驼？是不是说我来的不是时候？负责的说，那什么是我，什么是我，全世界都是沙漠，人心里住着骆驼，你就当骆驼。 活力六节课每周热歌榜 第五名，王北车，陷阱。 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，你的背影默默的让人恐惧，你说的那些问题，我回答得很坚定，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已经给你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。我自己骗自己，明明觉得

下的剪影。 只能一瓶通告很忙的

走过最陡的山路，看过最壮丽的日出，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，我不服输，押上了性命做赌注，也曾和魔鬼跳过舞，早已看透那些套路，有一点真就足够了。喝过最烈的酒，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，自信的像个浪子，也认真的像个傻子，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，受过的背叛和无助，依然参不透这心魔，只学会率性而活。 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咆哮不起眼的那一颗草，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，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颗草，所以不要烦恼，开心就好， 走过最陡的山路，看过最壮丽的日出，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，我不服输，押上了性命做赌注，也曾和魔鬼跳过舞，早已看透那些套路，有一点真就足够了。喝过最烈的酒，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，自信的像个浪子，也认真的像个傻子，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，受过的背叛和无助，却依然参不透这心魔，只学会率性而活。 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咆哮不起眼的那一颗草，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，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颗草，所以不要烦恼，开心就好， 说， Lisa Morris and Megh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徐秉龙，戏精。三名，邓紫棋，倒数。 走吧。

界，被入世的梦细节，我想我没成熟到能理解离别。孤单是你说我们曾经来过，嬉笑伤感而沉默，你还在寻找什么？是否已丢失太多？这里每一种答案都不是于你和我，你还在寻找什么？是否被天真掠过？这里每一次成长痛而决绝，但我还是我。